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亚欧会议第五届核能安全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开幕，20多个亚欧会议成员国和国际机构、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要求该办理证照的依法依规办理，该停业的必须停业，该吊销证照的坚决吊销证照，摸排情况和整改落实结果要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部日前召开第一次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全面落实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8至2020年行动方案等3份重磅行动方案，坚决禁止洋垃圾入境。两高日前联合发布文件，对于涉及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案件的定罪量刑，应当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新规定自3月30号起施行。昨天傍晚，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杭州市将采取商品住房销售公开摇号全程公证制度，具体办法将于近期公布。今天凌晨起，国内油价年内第三涨，每吨汽油上调170元，柴油上调165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6.5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昨天发布公约，对通过互联网借贷形成的债务逾期后的催收进行规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徐怀钰当年真的是一个时代了，一代人的回忆。90年代末期绝对是两岸三地的超级偶像，玉女形象深入人心，头两张专辑都是大卖的。当时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庭，只不过后来他与经纪公司陷入了合约合同，之后被封杀，没有了工作，去律师行打工充实自己。最后官司了结，尝试过2次复出，但是现在再也不是属于他的时代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听到徐怀钰9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温习》。 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眼。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一个经典的段子，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听过。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听这样一个语境，可能遇到这样的队友，悟空想必也是很无奈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知道自己本领不够高强，能够保存自我向大师兄汇报情况，而使坏的事情有翻盘的机会，其实老沙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那么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你有遇见过什么样的奇葩队友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熊天平，相思无解。 恨是慌匆匆，落花风中人人翻涌，红尘华服影子轻和悠悠，道声纤纤鸳鸯到白头，一缕情意春秋恨相思难懂，多情人总换有心痛，恨是恨无恨成心难通，奈何人命你全看透，无关心意人事全非，有谁怜惜旧人枯萎，春来秋走聚散瞬间，相思快乐走了两圈，时光匆匆，落花风中人人翻涌，红尘华服与子轻歌悠悠，道声纤纤鸳鸯到白头，

右转的山也转。 真心为我难过。 夜的心，从游回来做回我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4月1号至12月31号，民政部、公安部将重点对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予以打击整治。人社部、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明确从2018年1月1号起，为2017年底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3月末的北京进入春季，气温逐步升高，各大公园的游客也渐渐多起来，其中也包括很多替子女相亲的父母。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潭柘寺景区将迎来二乔玉兰观赏季，寺内享誉精华的两株二乔玉兰预计将在3月31号至4月8号进入盛花期。预计本周末将迎来今年首个祭扫高峰日，公墓方面建议市民提早规划时间错峰祭扫。北京住建委初步查实30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存在克扣租金押金、违规出租、未备案且未在注册地经营等问题，现于公示曝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1995年，20岁的陈晓东加盟宝丽金唱片，开始演艺生涯。同年获得了新城劲爆颁奖礼新登场男歌手金奖，2000年的专辑《比我幸福》获得了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颁奖礼全年最受欢迎年度专辑大奖。然而在走红之后，陈晓东与恩师戴思聪闹矛盾，遭遇了封杀的陈晓东演艺事业一度跌入了低谷。九十九度世界贵人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晓东《比我幸福》。 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永远娇艳，那是你一群漫飞，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的朋友。听友小小小娟留言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跟我拍合照然后只给自己 P 图还发朋友圈的人了。我想呢，这样的朋友可能是他觉得你已经够美了，而自己配不上你的容颜吧，所以他只 P 自己。好了，如果你还有更奇葩的朋友，欢迎你继续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听到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 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